不履邪径，不欺暗室。 不走邪恶的路， 不在暗处欺人。 所谓履，就是亲身所实践和心意所思及的地方都是。 所谓邪径，是指非常维系而且容易疏忽的地方。 所谓的一件事或一个念头有不合正道的地方即是。欺是明知故犯的意思。 暗室是人所不能见到听到的地方，即是善与恶开始要分辨时的界限。 不履邪径的意思是从心源上打点得堂堂正正， 虽然只是一丝毫的邪路，所观甚小，但是到此地要断然不走，那么大处就可以了解了。 不欺暗室的意思是要从心源上打扫得光光明明， 纵然是在屋内最深暗处，只有自己知道其环节最为隐秘，这时也断然不肯苟且，那么明显之处就可以推知了。 能够如此，然后积功累德，做种种的善事，就可以一以贯之。须知 福气是德行的酬报， 若是稍微有点贪求之心，就是邪径。 所以应当为子孙造福，而不应当替子孙求福。 像谨守家规，崇尚简朴，训诫耕读，广积阴德等，这些都是为子孙造福。 而扩大田宅，结合权势姻缘，在十一税制上争夺，出卖功名等等，这些都是替子孙求福啊。 为子孙造福看起来虽然恬淡，却是能够长久。 而为子孙求福虽然可以聚智，却是很短暂啊。 做人要民服其实， 若是稍有贪求名誉的心，就是邪径。 所以应当为此生爱惜名誉，不应当为此生出卖名誉。 而勤习诗书，崇尚气节，谨慎取语，注重威仪，这就是习名。 如果竞相标榜，邀约权贵，放纵而违逆常情，习惯于模棱两可，这就是市民。 所以爱惜名誉的人内心宁静而吉祥， 而沽名钓誉的人内心急躁而笨拙。 财货是用来养育生命的， 如果稍有些许爱羡的心，就是邪径。 所以应当为一家生计而用财，不当为一家奢靡而显财。 记住宗亲乡党， 广聘师资教学， 救济灾荒贫穷， 帮助义举善行， 这是用财。若是奢靡装饰宫苑， 教导弥歌宴舞， 奢侈亲朋宴会， 聚集珍宝古玩， 即是暴财。会应用财物的人，目前虽然损少，将来必定丰盈。 会暴显财物的人，目前虽然盈满，将来必定拮据。 身为一家之主，若是有一点偏私之心，就是邪径。所以 因为平天下大任而修养其身，不当为占有天下而自私其身。 省除嗜好欲望， 减少妄思邪虑， 戒除愤怒， 节制饮食， 即是修身。如果算计利害得失， 避开劳苦怨责， 营求宅室华丽， 厮守娇妻儿女， 就是自私其身。须知修养身心的人，虽然节制安分，却崇高伟大。 自私其身的人，虽然拼命营求，却一发卑贱渺小。 家言， 义圣真君， 即义圣保德真君，为宋代始奉四圣真君之一。 真君告诫张守贞说， 若能洁身自爱，守正不阿，不欺自心，自然 暗中契合天理。 关圣帝君说， 世人有心就像天上有太阳一样，光明洞彻的遍照，一点私心都没有。 关圣帝君， 即是关羽，生于东汉桓帝年间，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良人， 即今山西省运城市， 为三国时蜀国名将，备受中华文化历代所推崇。 由于其忠诚和勇武的形象，多次被后代帝王褒封，故称为关圣帝君、关帝君、关帝等。 宋朝的陆象山先生说， 人因为有这个心，一启动就成念头，而念虑是否正确，只在顷刻间辨别。如果这一个念头不正，马上知道，即使就可以改正。如果正确的念虑在瞬间失去了准则，就是不正确。这都是存在人的这颗心。 陆九渊， 宋朝京西人， 即今江西临川县东， 字子敬，为南宋大儒，学者称他为 象山先生， 乾道年间进士， 宋光宗时担任荆门军之官，严格实行保武之法，境内盗贼因而远避而去。 每当久不下雨，陆九渊便设坛亲自祷告祈雨，随即下雨。 他以道德来教化百姓，风俗因而改善，曾经在鹅湖讲学，注重尊崇德行。 他曾经告诉学者说， 求学如果真正体悟到，那么六经都是我的注解。 他在晚年的时候，有一天对同僚属官说， 我将和各位告别了。 当时他正在为地方祷告求学，第二天果然下雪。 于是九渊沐浴更衣，俨然端坐，经过了两天便安详去世了。 学儒最终的目的与最高的境界是 行而上的道。 纵观象山，以德化名， 正基卓著， 祈雨得雨， 导雪下雪， 讲学感动学徒泪下， 乃至六经皆成注脚， 临终自知时至，安详善终。可想其心若不是与道相应，何克如此啊。 可知象山一生的事迹，为学儒真正深入有德者的表征啊。 书经说， 如果圣人失掉了正念，就变成狂人，如果狂人能克制邪念，就成为圣人。 要知道，千古以来的圣贤只不过是 观察自己维系的念头， 而天地间的鬼神也都是在此处勘察人的善恶念头。 人们如果能使此心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地，暗中不做亏心事，像这样又怎么会在暗处欺骗人呢？ 王梅溪的《不欺师》说， 是明是暗两希夷，方寸长存不可欺，莫问天高鬼神恶，要须先为自家知。 意思是说，无论在明事或暗事，都不必怀疑，只要心中常存着不欺人的念头， 不用去问天有多高，鬼神有多凶恶，只需要先畏惧自家的良知。 竹根老人的《未说》说， 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因敬畏的是什么，要知道敬畏心的有无，就是善恶的分也。 所以君子在家则敬畏父母， 出外则敬畏师友， 上则敬畏天， 下则敬畏人。 唯有心中之所未敬，所以非礼之事不敢做， 非义之事不敢动。 只要心念有所羞愧，内心就会正恶悲道， 只要形势有所差错，脸上就会难为情。 能够如此战战兢兢地自我修持，每天的过错逐渐地减少而不自知， 即是进入了君子的境遇啊。 故事： 宋朝的刘安世为熙宁年间进士，司马光当宰相时推荐他当秘书省正字，后来升为谏议大夫。 因为他论事刚直，所以人人都敬畏他，视他为殿上虎。 他的年纪越老，名气越大，在宦官梁思成当权时掌握生杀大权，但是他却很佩服安世的贤能， 所以派人去劝诱，想要重用他， 并且劝他说 要为子孙的前途着想。 安世笑着说 我为了子孙还不至于这样做，我被废弛30年，不曾有任何笔墨与当朝权贵来往，我只想保持哲宗元佑时那种人格的完美，将来才有脸见恩师司马光于地下，所以不可破戒。 于是就退还其书信，不再回应了。明朝的董璞为官廉洁，当他辞官在家闲居时， 恰好派任湖北的主考官是他的门生，事先将拟好的试题封好寄给了董璞， 董璞却把他烧毁，也没告诉儿子。 后来他的儿子仍然是靠着自己的实力考上了科举。 明朝的尚书杨柱是江苏吴县人，有一天晚上梦到自己在一个园林中游玩， 顺手就摘了树上的两颗李子吃。 醒来之后很内疚，就痛责自己说： 哎，这是因为我平时对于毅力认识不清，才会在梦中偷吃别人园子里的李子。 杨柱为此而自我责罚，几天都不吃东西。 从前有一位8岁的出家人妙严，已经证得罗汉神通。有一次飞进王宫，王后想要抱他，妙严对他说： 嗯，请王后暂且退后，您的身体不宜靠近出家人。 王后说： 哼，你和我的孩子一样小，让我抱抱有何不可呢？ 妙严回答说： 从人情世故来讲，诚如王后所说没错，但俗情往往都是从微小处升起，就像星星之火能燃烧万里的原野，又如涓滴之水能贯穿泰山的巨石，事情都是由渐而起，因少积成多，从小累成大的，所以有智慧的人都会远离以避嫌，消除起念以防微杜渐呢。 东汉杨震为弘农华阴人，字伯起，自幼好学，博览群经，有关西孔子杨伯起之称。 虽然他位居高官，而子孙却常吃蔬食以布代行， 许多亲友劝他说： 你应该置些产业留给子孙呢。 他都回答说： 我以清白德行留给子孙，那岂不更好吗？ 他当东莱太守就任时路过昌邑县， 而县令王密是他以前推举的秀才。 晚上王密就带着黄金觐见杨震，杨震退还给他。王密说： 黑夜之中没有人会知道此事，您就请收下吧。 王震说： 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可以说没有人知道呢？ 王密听了之后非常的惭愧，就退了出来。 后来杨震一直晋升到三公的高位。 何成的医术非常高明，有一位姓孙的人病了很久都没好，延请何成到家看诊了好几次。孙七就暗中向何成说： 我的丈夫病了很久，家中的财物都快典当完了，我愿意以身体来抵偿医药费。 何成严正地对他说， 孙夫人，你为何说这种话呢？但请你安心勿忧，我一定尽力医治他。如果我趁机玷污你，不但使我永远成为小人，而夫人也会失去大节。纵然旁人不责备，上天谴责却是难逃啊。 何成后来梦见自己到了一处官署，有位神明对他说， 你行医有功，而且不趁人之危淫乱人家的妻子，上帝要赐给你一个官职和50000贯钱。 不久东宫太子有病，到处求访医生，结果找到了何成。何成仅开了一帖药，太子的病就痊愈了。 朝廷因此敕封何成为官，并且赏了他50000贯钱，和梦中所说的完全一样啊。